前大灯组采用了全 LED 光源，内部结构简单，前后大灯组与起点汽车 logo 相互呼应，点亮后形成造型有独特的品牌特征。据了解，该屏幕不仅可以展现车标、名称等，还可以根据车主需求显示一些其他信息。起点 S6 车长4850毫米，轴距2960毫米，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对大空间的实际需求。起点 S6 采用对开门设计，同时保留的壁柱设计也保证了车辆的安全。 LED 智能钥匙呢，不仅可以实现无钥匙进入，还可以实时掌握车辆的状况。在内饰方面， S6 还是主打豪华和精致的内饰风格，大面积的棕色皮质包裹，同时也配备了12.3寸车规级全液晶数字仪表、16.3寸全尺寸平衡空级 HUD， 为驾驶员提供了丰富的驾驶信息，也减少了驾驶过程中的视线转移。同时，起点 S6 旋转大屏与15颗哈曼音响也是非常的棒。车内各处布置了16处收纳空间、12个 USB 充电口、2个 12V 供电口，尽显体贴与人性化。再来关注一下七座途观，七座途观有望在下半年国产上市，售价为24万元起售。大众七座途观在日内瓦车展亮相了，造型跟国内的途观 L 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多了3排座椅。新车会率先在北美上市，5座版不进入美国，而竞争的对手是汉兰达等中型 SUV。根据之前大众的说法呢，七座途观未来只会在欧洲和北美发售。七座途观离国产、离我们中国消费者也是越来越近了。七座途观的车身尺寸和途观 L 基本是一致的。这里要提到的是，新一代途观开发之初就设定了标轴和长轴2个版本车型，这跟上一代途观专门为了中国消费者加长有所不同。不仅尺寸、造型上的七座途观和途观 L 也有基本的保持一致，可以明显的看到两车后门都经过了加长，地柱造型接近，跟进口途观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意味着途观L 未来将要推出7座版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第3排座椅就 OK 了。途观 L 和七座途观外形造型是基本一致的，与进口途观的差别在于后门加长和地柱造型有所变化。在中国推出途观 L 时，大众集团对七座车保持着审视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途观 L 同门表弟斯柯达的柯迪亚克。柯迪亚克和途观 L 同台，轴距相同，长度略短。第二季上市后会有5座和7座车型可以选择。如果途观 L 也推出了7座，因为斯柯达品牌认度不如大众，那么对于柯迪亚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再来关注一下一汽马自达7座 SUV 上海车展发布的事情。全新7座 SUV CX9 将在本月举行的上海国际车展发布，并有望在年内正式上市销售。外观方面，新车依然是采用的马自达的混动设计理念，与家族的 CX5 非常的相似，整体非常流畅动感。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了2930毫米，在空间方面的表现将与汉兰达不相上下。动力方面， CX9 搭载的是一台全新的创驰蓝天发动机，2.5L 的直列4缸涡轮增压，最大的输出功率达到了186千瓦，峰值扭矩为420牛米。与之匹配的依然是那台6速自动变速箱，并提供了前驱和四驱车型可以选择。在售价方面，新车的售价区间或许会定在22到32万元左右，非常具有竞争力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茉莉窗，装饰着歌的气质，交谈 CCC 叹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随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又画上，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都觉得一样。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新星车帮，来进入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买二手车可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惊喜，而这些惊喜呢，有好有坏。如果是下面这位车主的遭遇，感觉也算是不错的。这位车主是买了一辆14年的旧车，近日由于需要修理呢，他把座椅下方的垫子掀开了，看似正常的一个坐垫，万万没有想到，坐垫下的东西让车主惊奇不已，中奖啦！翻开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后，看到了多到数不完的硬币，还找到了前车主的钥匙。选购二手车一定要找正规的车源，二手车由于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在车辆的状况、手续等方面，对于外行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的，所以在正规的二手车市场和正规的公司才是有可能保证。下面呢，今天心情也跟大家普及一些买二手车需要注意的一些建议。首先呢，您购买的这个车辆的证件是否齐全，这一定要搞清楚。第二呢，就是购买车辆的产权证是否能够过户。第三呢，就是查看一下车辆的外表成色了，看看车底盘的状况，最好是找个懂车的人士开上那么几公里，看看车子有没有什么异常。第四点就是查一下这个车辆的违章状况以及记录。第五呢，车辆保险的限期，查看是否有重大的事故记录。最后一点就是购买之前是否属于正常行驶的车辆。那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点，才能保证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不出现任何的问题。好了，再关注一下并线变道是该加速还是该减速的这个问题。其实开车能够熟练一个人的反应和意识吧。上车的时候我们避免不了要转弯啊，或者是偶尔错过了正确的路线，需要掉头，也可能会有那种开车赶时间想超过前车的情况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对周围的车辆进行一下考量，确保安全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对不对？然而这就问题来了，不管是转弯还是掉头还是超车，都需要并线或变道吧。那么在后方有车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证驾驶安全呢？也许你可能觉得这并不难，并线变道的时候提提速嘛，甩出后车一段距离，这样不就安全了吗？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呢并不完全是正确的，由于开车的人越来越多，路况也非常复杂，所以有时候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并线变道时是该加速还是该减速，也要看看有没有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一下。车友们都知道，安全变道的前提是后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想并入的车道有其他的车辆正在行驶，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对比车距来判断对方的行驶车速。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的车辆超过了对方大概两个车身左右的距离，说明你的车呢是比较靠前的，而且并线算是安全的。确保一下安全的距离，可以通过后视镜来观察。在并线变道前呢，首先要看看后视镜，如果你能在后视镜中完完全全的看到后车的车身占后视镜的一半左右大小，那基本上就算是属于安全距离了。但是我们如果无法确定后车是否一直保持匀速行驶，所以并线变道的时候还是要稍稍提速，防止后车被吓一跳或者是急刹车。如果你在观察后视镜时发现后车的位置占据后视镜的右下角或偏左下角的位置，而且我们能够看到1/3的车身，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将车速提得更多一些了，因为它有可能离你的车大概只有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加速并线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避免碰撞的风险，另一方面呢，对于后车来说开车也比较从容，不需要收油或是额外的刹车，这是一种比较礼貌的行为。然而加速呢，并不是所有的并线道的行驶都是适用的，减速也是可以的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十分必要。减速并线同样是观察后视镜来判断与后车的距离，当你只能看到后车部分车位时，说明对方已经快要与你并排驾驶了，这个时候万万不能立即并线变道，否则即引发事故。正确的做法呢，是我们将车速要降低一点，让对方先走，等对方通过后再进行并线，这样会比较安全。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刹车不可以降速太快，防止目前所处在车道上的后车因为反应不及时而造成追尾。同样呢，也要留有足够的空间吧， 另外呢，我们在高速上并线或者是在城市道路上并线也有一定的差别，高速上的车流相对比较少，车速也更快一些，所以需要更加注意限速问题。如果你的车速呢已经达到规定的限速，这时候再踩一脚油门并线，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超速。所以在高速上，你在确保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并线变道之前，还要再瞄一眼车速表，如果这个时候车速已经接近于限速的话，那么减速并线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说了这么多呢，心情也再多啰嗦两句吧。并线变道并不是只是加速和减速的问题就完事儿了，还有一些别的细节需要我们考虑在内，比方说方向，在并线变道时方向不可以打得太急。曾经有的车友就犯过这样的问题，担心占用两条车道不安全，一心只想着赶紧变道，这样容易失去控制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也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呢，偏转的角度也会更大一些。实际上你的车辆在向前走，方向打得慢一些并不影响后车的行驶，反而更能使你掌握打方向的力度，避免转向过度的情况。另外在并线变道前一定要记得啊，提前打转向灯，这是很多人都忽略的重要步骤。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 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 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宽。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汉兰达由来已久了，作为中大型的 SUV 市场元老将，迄今为止还是在这一细分市场屹立不倒的。无论是后起之秀如何赶超，汉兰达仍够凭借它不凡的产品力捍卫着市场标杆的地位。当汉兰达捍卫标杆之时，剑走高端路线的长安汽车推出了旗下首款中大型 SUV 长安 CS95， 向市场标杆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作为自主领军车企的旗舰车型呢，长安 CS95 凭借着它核心的技术上突破获得了无数好评，也被行业内外一致认为是中国制造在高端阵地向合资品牌发起挑战的代表作。那么自主与合资之间的好戏能否在小型 SUV、 紧凑型 SUV 之后继续在中大型 SUV 细分市场上上演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 PK 一下吧。颜值呢可以说是一个永远存在差异化的问题，但是好在长安 CS95 和汉兰达都属于硬派风格，属于那种硬汉的感觉，只是在一些细节设计上有一些存在差异。长安 CS95 的前脸比较霸气， LED 灯组设计的富有神韵，车身的线条也更加的硬朗，尾部的敦实饱满偏向美式肌肉风格。汉兰达同样是线条流畅，三角形大灯设计与六边形的进气格栅让整个车身都刚正带柔的。同样两车的内饰设计风格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居家风格，同样极具品质感的用料和做工，都迎合了消费者对高端 SUV 的品质诉求。所以在众口难调的汽车消费市场，两款整车设计风格类似的车型可以说是让我们消费者免去了审美疲劳，更何况中大型的 SUV 本应该就是肌肉横行的状态。 自主品牌一直是无法逾越高端车型这道鸿沟的吧。最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不足，而在历时六年打造的长安 CS95 搭载的百分百正向研发的蓝鲸 2.0T GDI 发动机，一举打破了国外的车企在发动机核心技术上的压制，填补了国内 2.0 升以及以上的增压直喷发动机自主开发能力的空白。从数据上来看呢，长安 CS95 正是得益于蓝鲸 2.0T GDI 这一款国内最强的发动机，让本以高效动力著称的汉兰达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而凭借它超强的爆发力、超高的效动力、超优的低速表现，蓝鲸 2.0T GDI 发动机更是得到了国际品牌大型 SUV 发动机的同级水平。在传动方面，两者都是应用了技术成熟、平顺性较好的爱信六速变速器，而四驱系统方面呢，经过汉兰达爬坡门事件之后，消费者仿佛对这一个更偏向于城市道路的中型 SUV 细分市场的越野能力有了很大的质疑。新的汉兰达也对它进行了一定的相应措施，不过在后期的四驱测试当中，类似于交叉轮、轮滑组等越野科目还是无法通过的。长安 CS95 上市前也做过雪地越野科目的试驾，从顺利通过各项科目测试中就可以看到了。机械部分采用了现代戴姆斯免维护 PTU 加后桥的长安 CS95 四驱系统，具备了不同于其他竞品的越野性能以及不凡的持续脱困能力。长安 CS95 与汉兰达均都达到了 CNCAT 五星碰撞标准，在防撞的设计高度钢应用上也显得实力相当。在被动的安全配置上，长安 CS95 最高配备全车九安全气囊，汉兰达是最高配备了六安全气囊，这一点长安 CS95 显然更配备的全面更周到。安全性能上，智能应用不只是后来者的优势了。主动安全配置上，两车均带有 ABS 自动防抱死、EBD 制动力分配、ESP 车身稳定系统等多项安全系统。不同的是呢，长安 CS95 还配置了包括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车道偏离预警系统以及 PAB 预警辅助制动系统等等系统。长安 CS95 运用的智能化安全技术呢，可以算是完全超越了包括汉兰达在内的其他同级别车型。这点上，长安 CS95 不仅仅体现了后来者的先天优势，更是将人性化的科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长安 CS95 在长宽高以及轴距各个数据上都完胜汉兰达，而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势呢，长安 CS95 的第三排乘坐空间得到了大幅的改善，也让它冠以真七座的称号。而最大进深近两米的超大后备箱配以38处储物空间，又为我们消费者提供了强大的收纳功能。以往合资品牌自以为骄傲的核心技术优势，也随着中国制造的强势崛起慢慢的被吞噬了。在经过自主车型触碰不及的中大型的 SUV 市场当中，随着长安 CS95 的强势登陆，合资大佬汉兰达也恐怕是不再高枕无忧了。长安 CS95 在产品力的层面上全面超越，也正式宣告了长安汽车继 CS35 CS75 之后一向合资品牌的高端阵地发起了挑战。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君天几高，

辆启动的两三分钟，发动机得到润滑后再打开空调。对于汽车空调的使用方法，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一旦操作错误呢，不仅影响空调系统的性能和寿命，还会损害车内人员的健康。出风口也是随意波动的吗？有些司机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对空调吹的风向并不注意调整，从而影响了空调的效果。由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的物理原理，建议我们的车友们在开冷气时候应该将出风口适时向上，开暖气时呢应该将出风口适时朝下。空调使用的时间也是有考虑的吗？其实不少司机往往都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了，长时间的使用汽车空调会大大增加冷凝器的压力，而大大增加制冷的系统消耗，所以呢空调的使用时间不宜太长哦。当车内的温度达到比较舒适的温度下，可以适当的将空调关闭一会儿，过上一会儿呢再重新开启空调。夏季进车立即开内循环，这是对的吗？在马上要到的炎热的夏天，我们很多车主很习惯一进车内就打开空调的内循环，因为这样可以让车内的温度下降得快一点。这样做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车内的温度比车外温度高，这样的效果反而不好。由于内循环呢是空气在车内的循环，使车内的含氧量逐步降低，当车缸中的汽油燃烧不安全，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就会漏进车厢内了，从而导致车内空气越来越差。因此建议我们车主呢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一会儿内循环，再切换到外循环，以启动换气的作用。停车之后开空调睡觉。有很多人呢为了想缓解疲劳，把车子停放在了马路边，紧闭车窗打开空调，享受凉爽带来的舒适。其实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啊，由于气缸中的汽油燃烧不是很完全，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从而发生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开着空调在车内睡觉，以免发生危险。有些朋友在开空调的时候总是开最小风，大多数车主都误以为空调开到最大档会比较耗油，所以会尽量选择开小风量。其实不然啊，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往往呢会吸进一定的灰尘，从而形成污垢，但时间一长呢就会发生霉变。如果长时间以小风量为主，是很难把空调内的机构吹出去的，反而会影响身体健康。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将空调开到最大档，约十分钟左右，会有效的杜绝灰尘的积聚。开着空调在车内吸烟，这也是让我们很多车主比较反感的一件事情。但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在停车休息或者是在车上等人时打开空调在车内吸烟，其实这样做对车内人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车窗门是紧闭的，烟雾排不出去，很自然就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和呼吸系统。所以停车开空调本来就有害，吸烟呢更是有害健康的。切记啊，一定要把空调的通风控制调整到排出的位置。刚刚这些开空调的误区你都中枪了吗？快来告诉身边开车的朋友吧。再来关注一下自动挡熄火的问题啊，我们之前就介绍过自动挡熄火的问题，那么如果自动挡熄火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心情也在这里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先把车安全的停到路边，再按下面的介绍方法重新的启动车辆。一定要重点注意，在任何时候装备自动变速器的车辆都不能使用反拖启动。虽然自动挡的车子没有离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因操作不当发生的发动机意外熄火事件，但是一些自动挡车型由于机械故障还是有可能中途意外熄火的。当我们发现电池灯亮后就熄火了，这时候千万不要乱打方向盘和多次踩刹车，因为方向和刹车呢是需要助力的。熄火后呢一般只有两次刹车的机会，如果前面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在不停车的情况下重新启动，然后把变速杆迅速的推入空档，点火开关转到启动的位置，重新启动成功后再迅速的把变速杆拉到D杆，就可以正常行驶了。如果多次尝试发动机仍然是无法启动，说明故障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停车检修了。应用这种方法必须对车辆的操作比较熟悉，如果用力过大把变速杆直接推入了倒档，会对变速器造成较大的损害。另外有些车的点火开关呢有防止二次启动的功能，必须要先转回到关闭的位置才能够重新启动，但一定要小心哦，不要让方向盘锁死。更需要注意的是，发动机熄火后制动和转向助力也会随之失效，这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控制住车辆。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心不变。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走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经